北京时间11:04，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一本书，叫做《铁梨花》。我相信很多朋友对这本书都非常的有印象或者很熟悉了，因为这是著名作家严歌苓和他的父亲第一次合写的一本书，而且这本书所拍成的电视剧也是非常的火热哈，曾经有一段时间热播过，由著名演员陈数在里边饰演铁梨花这个角色。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来自于新华先锋最新鲜出版的这个铁梨花的这本作品哈。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亚慧，欢迎一下亚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说到了铁梨花，刚刚我其实在片花当中特别介绍到了到底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其实如果用书封上的一段话是这样来形容的，生命没有选择的权利，人生往往会活在错位的影子里，有多爱就有多痛，纠葛幻化为传奇。所以呢，这本书其实也讲的是一个女子的传奇。严歌苓的小说其实总是逃不了动荡的时局，铁梨花也不例外。她在手背上上演了一场叫做恩怨纠葛，在手心里却攥着一段儿女情长。在中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铁梨花上演了一个女子的传奇，其中这里面有爱情、友情、亲情、宅门、江湖、家国。其实原著呢很特别，其实我们今天聊的是这本书啊，它跟电视剧还有很多的不同之处。所以首先请亚慧来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先介绍一下铁梨花吧。铁梨花是怎样诞生的？它为什么是严歌苓跟他父亲合写的一本作品呢？来， 其实我们听到铁梨花这个名字就会感觉很奇怪，为什么一个女的会叫铁梨花，姓铁，这个 对 有点奇怪的姓。其实呢，她出生的时候其实像其他姑娘一样有一个非常普通的名字，就叫凤儿。 这个比较正常的名字， 对，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名字。至于为什么叫铁梨花呢？这个是源于这个凤儿的爹，他编了一个故事，来骗其他人，然后后来呢，发生了各种各样的颠沛流离的故事之后，这个凤儿干脆就给自己改名叫铁梨花了。他就是用了他父亲编故事的这么一个名字，来当了自己的名字。 所以才叫铁梨花的这个称谓啊。 对，他就说自己姓铁，叫梨花。 铁梨花其实能表现出两个特色，第一呢就是性格非常的刚硬刚烈， 对， 第二呢就是梨花嘛。梨花其实我们都知道，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所以我觉得严歌苓真的是一位不愧是一位大家哈，他有着自己一种浪漫的情怀。其实在上个周五的时候，我为大家介绍的是一个女兵的悄悄话，也是严歌苓写部队文工团的一段往事的这样一本小说，这里边也涉及到了一个女主角哈，当时让大家也印象很深刻。那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铁梨花》又是另外一个女性，这个女性呢可能不同于部队里的那个女性，但是同样呢也是让大家会特别印象深刻的一个刚烈女子。为什么这么说哈？其实今天我还特别准备了一段，这一段呢其实应该说是电视剧《铁梨花》当中的一个片段。我们先听一段哈，听一段铁梨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才能对她有一个先入为主的印象。我们来听一下。 干爹说，想不想嫁给刘天赐？ 想。可是这牛你从哪弄来的？ 那你别管，想嫁给刘天赐啊，把牛给他家送过去。 哎呦，这难头牛啊！哎呦，凤儿，你爹可真不愧是做大买卖的，还真有家底儿。其实你过门的时候带来就行了，干嘛还专门送来呀？ 凤儿， 别杀我爹！ 个臭娘们儿，刚饶就不死，还敢闹法场？学个证！别不识好歹，再嚷嚷嘴我给你堵上。 别杀我爹，我爹没袍哥的。 屁话，没袍哥的跑山里干什么？我赵云跟他啥无辜啊？啊，那个老朋友叫什么？ 徐孝福。 就是他，15年前因为挖坟掘墓坐了10年大狱，以为我不知道啊？ 15年前我爹是袍哥的坐过大牢，这次真的没有。15年前是因为我们家没有地，他为了养活我和我娘，这一回是为了一头牛，他给那三个人带路，就为了一头牛。 我管他为什么，我刚说了要砍4个人的脑袋， 布告都贴出去了，不砍他我哪来四个脑袋啊？ 让我替我爹死，我替我爹死，我死。 闭嘴！你说什么？赶紧给我闭嘴！我问你，那个是你公爹还是你亲爹啊？ 我亲爹。 他还没嫁人呢，哪来的公爹？ 闭嘴！ 去，把他给我带这儿。啊？ 倒是个孝顺闺女。 听着，老子今天必须要四颗人头，真敢替你爹去死？ 敢！ 小杰，去，把他和他爹换一下。 表哥， 来人！ 到。 表哥，表哥。 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段呢，是来自于电视剧《铁梨花》当中的一个片段，给大家解释一下，大家可能看不到画面，我先说说这两段是两段什么样的故事。第一段呢，其实是讲凤儿一出场，铁梨花就是他的父亲，要给他说门亲事啊。这个对方呢是跟凤儿一起青梅竹马的一位教书先生啊，然后呢非常的，我感觉是有一点窝囊的一个男性角色啊，然后呢。他的父亲就特别希望铁梨花能跟对方就是青梅竹马，然后两个人能在一起，所以后来就送了一头黄牛啊给这个对方的家里。所以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这个婆婆公公的那个见到黄牛的那个情景的那个嘴脸哈，因为在那个年代其实有一头牛家里就是真的是不愁过日子了啊，非常好的一件事儿了。那另外一段呢，其实是赵旅长，赵旅长就是后来娶了铁梨花这个成为他的五姨太的那个赵旅长，他第一次跟铁梨花见面就是这个场景，在法场上，当时也让他很震撼哈，这个女孩非常的这个年纪不大，但是非常的刚烈啊，非常的让他觉得很震撼的这种性格，所以这是两段。我们先说第一段啊，第一段其实铁梨花的这段感情，我觉得是贯穿这部剧或者是这部小说的始终哈。铁梨花其实非常爱这个青梅竹马的教书先生的，但是呢，我们就很好奇的是，其实，在原著当中会发现，她的婆家并没有那么的。就是势力啊，但是我们在电视剧当中感觉到好像这婆家非常的势力哈。 对，在这个小说中她的婆家其实是对人非常好的一个父母，然后也很爱他们的儿子，不像电视剧里面说就是为了这个因为嫌弃铁梨花，然后嫌弃这个凤儿这个姑娘她爹出身不好，然后就不让他们结婚，是各样的计策。而且在电视剧里这个柳天赐就是他这个青梅竹马的男主人公吧，柳天赐还闹了一把，就是生病，就是 这个凤儿被别人娶走了，他就大病了一场。这些情节其实在书中都是没有的。他的父母是就是非常普通人家的一个比较善良的父母。 对，就是相比较柳天赐这样一个孱弱书生的这种生逢乱世的为爱颠沛流离的这种感觉，其实赵旅长这个人物的出现，赵元庚哈，他其实是一个军阀头子，而且非常的刚强凶悍的这样一个人物。 对，赵旅长在书里也是，他说话就是一言九鼎的感觉，然后就是，然后他看中了铁梨花，长得好看，这点其实在书里和电视剧也完全不一样。在电视剧里，虽然演员陈数长得挺好看的，但是在电视剧里就是说他长得很一般，甚至那个赵旅长家的姨太太们就说他长得丑，就没有这个，因为电视剧里这姨太太有从妓院里赎出来的，有从戏班子里赎出来的，都长得如花似玉的。但是其实在书里面这个描写的这个铁梨花这个形象是很漂亮的，然后而且他是说祖上是有外国血统，就是他的祖上的某一位是外国人，所以他的眼睛还有点蓝色，就是他是长得很漂亮， 异域风情， 对，很风情，很漂亮，然后有一点冷艳那种感觉的女性。 这就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其实原著跟电视剧还有很多的不同之处。说到原著跟电视剧的不同，其实要先说一说这部作品是怎么样诞生的。其实源自于严歌苓的父亲萧马老先生，他的一开始写的一个剧本。 对，就是严歌苓的父亲，萧马，萧马是他父亲的一个笔名，然后他是一个就是写过很多剧本很有经验的一个剧作家吧，他是以严歌苓的继母为这个形象，然后专门写了这样一个剧本。然后他严歌苓的继母是一个女演员，然后演过小二黑结婚啊这些就是很有名的作品的一个演员。然后呢写了一个几万字的剧本，希望由他来演，但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电影呢也没有拍出来。然后但是严歌苓就是看到这个剧本之后，因为这个剧本也是严歌苓的父亲唯一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一个剧本，然后严歌苓的作品我们都知道她也是以女性为主角，所以她就对父亲的这个剧本很感兴趣。然后就是而且那个时候她自己的写作水平也已经比较成熟了，就把父亲的剧本改编成了一部有十几万字的， 16万字， 对， 就是几千字的这部作品改成了16万字哈。 对， 好，我们接下来听一段片花，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位作者萧马老先生。萧马原名严敦勋，中国著名作家。著名作家严歌苓的父亲，1930年出生，上海人，原学工，后从文。他的作品有《破壁记》《纸靠》，中篇小说《晚宴》《刚错将军》，散文《梦去有痕》《二隋唐笔记》，电影文学剧本《大汉王朝》《初夏的风》《淝水之战》《地狱究竟有几层》等十余部作品。《铁梨花》是严歌苓与其父亲萧马共同合写的一部作品。《铁梨花》是萧马30多年前的作品，当时萧马希望当演员的妻子写一个符合年龄和外形的角色。他的妻子是上世纪60、70年代很有名的电影演员于萍，也是严歌苓的继母，主演过电影《小二黑结婚》，于是有了故事中集大善和大恶于一身的传奇女子铁梨花。遗憾的是，因为种种原因，这个故事除了发表在一家电影杂志外，就只能深深地留在了严歌苓的心里。后来机缘巧合，严歌苓操刀改编了父亲的作品，从4万字的剧本变成了16万字的长篇小说，也是这对作家母女的首次合作。好，刚刚我们了解到的这个背景其实是严歌苓和他的父亲萧马共同合著的这部作品。其实严歌苓曾经在一次采访当中说到，他说其实很害怕父亲来评价他的作品，他小时候是很不希望父亲看他的作品，因为他总觉得好像父亲很不承认他。所以这部作品其实也是在很晚的时候才真正的合著哈，相当于是把这个作品变成了一部小说。 对，这部小说出版的时候，也就是铁梨花这个电视剧上映的时候，就是2010年，当时是小说和电视剧同步上市的。然后当时这个2010年出版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我们公司出版的这个第一版。然后当时这个父女俩合著的这个第一部小说能够上市，然后他们两个都非常开心。 对，其实肖老先生是在2011年去世的，我觉得是在去世之前，他能够有幸看到他的这个剧本哈、变成了小说，同时又搬上了这个电视剧的这个屏幕哈、电视屏幕，让更多的人去了解，我觉得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相当于完成了他的一个多年的心愿。 对， 说到了铁梨花，也说到了严歌苓笔下的女子。其实我们会发现啊，严歌苓写平凡女人的故事，我们看的挺多的，像扶桑到小鱼多鹤，其实被大历史忽略的小女人，都在努力的用自己那种孱弱的身体来拓展一片广阔天地。可是像这种包裹了盗墓外壳的女性小说，真的是第一次在她笔下出现啊，很特别，而且带了一种全新的体验。我不知道这个亚慧哈、你当时看完这个小说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这个小说是像主持人说的那样，就是跟他其他作品其实感觉风格上有很大区别，因为他很少写这种江湖女子，一般都是写文工团的女孩啊，或者是战争中的这个农村的妇女啊这种形象。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这个剧本里面的人物设定其实全是由他父亲来完成的。他只是做文字上的这些修饰，还有增加这些对话。然后而且我们知道严歌苓他写作上最大的特色就是文字很细腻，描写的很形象，所以这也是结合了这个一个剧作家和一个作家他们两个人的优势来完成的一部作品。 刚刚其实我们说到了这几个角色，一个是凤儿啊，就是铁梨花，一个是赵远应该是叫赵旅长，后来叫赵司令哈。 对， 还有一个是柳天赐。其实这里边还涉及到几个人物，我觉得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比如说老太太，张韶华饰演的那个老太太啊，印象很深。这个他们被称为是电视剧作品当中最好的猴娘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人物。 其实在书中关于老太太这个人物出场的画面不是特别多，只是在开头的时候和那个电视剧讲的情节差不多，就是他肯看不上这个凤儿这个姑娘，觉得他们家是盗墓内是贼出身， 对， 是做小偷的， 对，挖坟掘墓的， 对，而且呢你要是偷活人的东西他还能接受 理解哈， 对，但是你偷 一个去世的人的东西， 对，老太太觉得我看到你我后脊梁骨就发凉，然后就是有这么一个描写这个老太太。然后赵旅长是在书中也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所以他应该其实是听老太太的话，但他看到了这个凤儿这个姑娘就挪不开眼睛了，也是劝了这个老太太很多吧，最终还是把这个姑娘娶回家了。 所以就是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听到那个我的那个台词当中的一段可以感受到啊，其实就是赵旅长是特别喜欢凤儿身上这种非常刚烈的或者说很仗义的这种性格啊，因为他其实跟那个年代的女性差别是很大的。 对，他这种差别其实也是有原因的，这还其实是源于赵旅长的这个情敌。这个柳天赐他是他们村的一个教书先生， 比较孱弱。 对，然后他是来到这个村呢，他教不仅是教小孩子，他心中是希望让这些妇女们都能够有学问有知识，所以呢他开了一个学堂，然后免费教这些女孩，但是其他姑娘家都不愿意去，说他们家里人就说那个我们家姑娘去上学了，谁来带孩子，谁来做家务，然后都拒绝去，只有这个铁梨花这个凤儿这个姑娘，她只是和父亲相依为命，她也不用带孩子，也不用去做那些那个活儿，所以呢她就去了这个柳天赐这个学堂里去上学，相当于她是一个稍微有点知识的女性，然后再加上她自己性格也比较要强，像她爸爸是拿她当男孩子一样养的，所以呢她 这个性格上就和其他女孩完全不一样，一下就吸引了赵旅长的目光。 对，其实说到柳天赐跟这个凤儿的这一段感情，我其实有很多的疑问啊，为什么凤儿会那么喜欢他，好像到最后都已经嫁给赵旅长了，还要偷偷跟他出来私会啊，说将来要逃走嘛，要嫁给他。 其实我觉得凤儿这个姑娘吧，她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她心中其实也有她那个一些小缺陷吧，我是觉得她这个人有点固执。 嗯， 因为其实看了书和看了电视剧的人都会觉得赵旅长这个人挺好的，也虽然有些厉害啊，会杀人啊，干这件事情，但是他就是很孝顺啊，然后也很 有情 有 义， 民族大义这种。但是凤儿就是觉得，我当时就是许给柳天赐他们家了，然后而且柳天赐对我很好，他也是真心爱我的。你这个是，抢了别人的女人，就是他认为是不道义的行为。 对，不就是不够从一而终的。这里边说到赵旅长有一个小细节，我印象很深，就是在开场之后，就是他跟凤儿结婚的时候，后来他们俩这个在一起聊天，那个时候赵旅长手里拿了一个夜明珠啊，非常稀世的珍宝，肯定是盗墓盗出来的。然后凤儿就说啊，那你说我父亲是这个挖坟掘墓的，你看不上，那你其实也是个江洋大盗。后来他说你懂什么？其实我这个东西是可以换军火的，保一方平安。 对， 通过这件事儿，我突然觉得这个人其实还是很汉子的一个性格啊。 对， 非常有大义的。 他虽然是一个军阀，但他其实心中还是有大义在。 对，但是呢，这个凤儿心中一直埋藏着就是要逃走的这样一个愿望哈。 对， 最后真的是逃了，成功了啊，成功逃离了。但是呢，当时生下两个孩子是赵旅长的后代。 对，他其实只生了一个孩子，另一个孩子在电视剧里是这个赵旅长的四姨太生的。他当时四姨太因为那个出轨了，他怕这个赵旅长杀了他，所以就跟着这个凤儿一起逃走了。但是在书中不是这样描写的，书中是没有四姨太秋香这个角色的。而且书中也没有电视剧里那么曲折的逃走过程。在书里他第一次在马场就成功的从那个赵旅长眼皮子底下逃走了。而且呢，书里我认为凤儿这个角色是比电视剧里凤儿这个角色更加刚毅的一个女性角色。就是她不像电视剧里表现的，听了赵旅长威胁她，其实还是会感觉害怕呀，这种有这种情绪。但是在书里凤儿这个角色就是从头到尾都是有一点狠在心里面的。 对，电视剧跟原著还是有很多区别的。我也挺想知道，就是严歌苓老师他有没有完全看过完整版的电视剧，他对原著跟电视剧的这个改编有什么样的看法？ 其实我记得以前有人采访过严歌苓，就是说你自己改编的这些电视剧电影会不会看，然后他也说有些会去看，有些可能也不会，没有时间去看啊，他也不看。但是他自己是非常尊重导演的这个选择的。而且写书和拍电影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情。他就觉得他就是写好书中这个角色就可以了。然后导演要表现的是导演要去表现的这个东西。 好，那我们其实刚刚聊到的很多都是关于在这部《铁驴花》的这个小说当中出现的一些主要的人物。那咱们一会儿下半时段再为大家带来的是这部小说当中其他的一些非主要人物的一些精彩的故事，一会儿见。 读书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生中的最爱。 我就在你枕边陪着你入梦乡，我就在你身边陪着你去远航，陪你微笑陪你感伤陪你去畅想，我们一起享受心灵的释放。 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 铁梨花是严歌苓改编自他的父亲同样是著名作家的萧马老先生的作品。民国晋陕交界黄土坡上迎来一顶鲜红的花轿， 雄踞一方的赵旅长竟然娶了个盗墓贼家的女儿做武姨太。两个月后，这个怀有赵家独子的女人奇迹般的逃离了赵家。20年后，方圆几百里的盗墓人中传颂着一个名字，铁娘娘。她的两个儿子都是掘老坟敲疙瘩的好手，他们性格迥异，却同样爱上了一个名叫凤儿的姑娘。一座被丢弃了几千年地老天荒的美人榻，引来了无数知情人的垂涎。寂静的董家镇一时间风云暗涌，而此时的赵旅长早已成了赵司令。多年来，他从未放弃过对武姨太的追杀。军阀盗墓，孤绝惨烈，儿女情长，悲欢岁月。这个故事你看得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到底谁才是你寻找的那个窃国大盗？如果说人生是一条路，书局就是一盏明灯，让我们看得更远更清晰。 以书会友，以书怡情，让我们敞开心扉，让书来滋润心灵，与书同行，领略不一样的人生风景。 今天你读书了吗？ 好，北京时间11:30，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大家好，我是一丹。今天为您推荐来自于严歌苓的一部畅销的小说，叫做《铁梨花》。那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了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于先伐先锋的亚慧，欢迎一下亚慧。 嗯，大家好。 其实我们刚刚聊到了，就是这本书它其实原著跟我们所看到的电视剧是有一些差别的。 对。 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为大家来朗读一下书中的一些片段，让大家感受一下。就是这个严歌苓，我一直觉得她的文字是我特别喜欢的，就是那种细腻感和那种形象生动的去描摹的这个感觉哈，大家可以体会一下。我们先来读一段这个第一段吧。第一段其实是选自应该是凤儿她被赵旅长娶走之后哈，就是刚进家门的时候，她其实有点不服输哈，非常任性不想嫁，然后所以她大闹洞房哈。 对。 然后这里边有一段话是关于大奶奶叫淡云哈，当时是在电视剧里是史可饰演的这样一个角色。淡云这个性格呢，她应该是彰显富贵人家女性的那种端庄贤淑的这个大太太哈。 管事的大太太。 对，管事的大太太。我们来听听啊，当时她是怎样对凤儿这个说的这段话，为大家朗读一下。元庚也不来看看咱家妹子。大奶奶淡云拍拍凤儿的大腿，那大腿立刻显出强烈的恶心，猛地架到另一条腿上。看看这鞋，淡云不在意，蹲下来替凤儿脱下了绣鞋，全是土。她从床上一溜各色绣鞋里挑了一双大红的给凤儿往脚上套，凤儿马上蹬开了她的手。两个架她进来的士兵可没大奶奶那副能撑船的度量，上来就请凤儿吃家伙，大奶奶给了他们利刃一样的眼神。撒气撒得好，淡云说，好好的撒撒气，替我也撒撒，谁出嫁没气呀？我嫁给他的时候比你气大多了，我爹把我的私塾都断了。淡云又挨着凤儿坐在床沿上，眼睛并不看两个士兵，一只手闲烦似的向他们甩着手腕免他们滚蛋，嘴里还是软乎乎的话，我到现在气还没撒完呢，20几年里头我陪他出过多少次征，他3年一娶5年一纳，过得没我好，而且过得好也没我啥事儿。老夫少妻一打起来我还得两头红。他又拍了一下凤儿的大腿，凤儿朝床的一头挪了一下，想躲开他的手，但淡云也跟着挪了一下，大腿和大腿又挤上了，一个亲热，一个戒备。刚刚我读的这一段呢，是大奶奶淡云应该是在做凤儿的思想工作。 对， 你看这里边写到了几个非常形象的这个语言哈。刚刚说到这个大腿，你看把用大腿来形容这个人的内心啊，我觉得也是严歌苓老师他写作当中的一个很特色的非常生动的这样一个文笔。他里边最后写到了哈，大腿跟大腿又挤上了，一个亲热一个戒备，你看就是通过大腿的这个动作哈，一个亲热一个戒备就表现出来了。 对，就是 其实李丹云这个角色在电视剧里描写的特别多，是因为他在书里写的其实就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人物。他是这个大家族里的第一个老婆，是原配。他呢不像有的原配一样就是会阻止这个旅长娶小老婆，他都是逆来顺受的性子，就你要娶谁我就替你娶谁，他不愿意嫁进来我还帮你去劝他，这样一个角色。但是呢这个赵旅长好像对他就是你就是我家里一个管事的大太太，但是心中对他好像似乎是没有爱情的。 嗯，对，一般的在这个封建社会当中的这个大太太都是这样的一个形象哈。这说到的是李淡云，其实这里边还涉及到了几个姨太太，因为其实铁梨花应该是第五个姨太太，还有二三四，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哈。这里边二太太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 其实小说里对这个几个太太吧，描绘的和电视剧里还是不太一样。首先就是这几个太太，在电视剧里他们赵家是非常想要一个男孩，因为只有二太太生了一个女儿，其他的太太都是一个孩子都没有，然后就希望这个凤儿嫁进来能给他们生儿子，而且找算命算过了他一定能生儿子，所以才娶她进来的。但是在书里呢，这个其实他们家已经有人生出女儿来了，已经生了两个女儿，然后呢也是娶她想生儿子，但是后来其实铁梨花怀着孕逃跑之后，她娶的那些小老婆们又给她生了两个儿子，就不像是电视剧里说她一直没有儿子。然后所以其实在书里这个赵旅长对铁梨花是更执着一些，因为她明明已经有儿子了，但她还要不停的去找这个铁梨花回来。是这样一个。 其实刚刚在评话当中我介绍到哈，这个赵旅长这么多年一直没有放弃对铁梨花的追杀，而不是这个叫追求或者追寻，是吧？对，那原著小说当中是追杀吗？ 是有点追杀的意思，因为原著小说是里面有这么一个情节，就是赵家非常有钱，然后呢，就是而且赵旅长对这个五姨太嘛就很好，就给了他很多珠宝首饰。然后他出门要逛街其实是想逃跑，他就是到处逛，然后回来呢就发现这个有一个副官叫这个张吉安，他一直跟着自己，等他回来就他就这个铁梨花就质问这个赵旅长说你干嘛派人跟着我。赵旅长就说我可不止派了一个人，我派了六个人跟着你呢。然后呢后来这几个姨太太就说啊，他派人不是跟着铁梨花，是跟着他身上的财宝首饰呢。就是在书中描写的就是他们家族其实还是很看重这个财富的，他们是觉得这个铁梨花不仅是人跑了还带着孙子跑了，而且还带着他们家的财宝跑了，所以是追杀这么一个过程。 你看这就是在原著小说当中所描写的这个人物关系。其实这个故事当中我觉得是有两条暗藏的线索，一条是铁梨花传奇的人生，这是一个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呢其实是众人寻找一个稀世珍宝。 对， 这个珍宝是什么？ 这个珍宝在书中描写的比电视剧要细多了。在书中他讲了一下这个珍宝的由来，这个由来是在那个古时候有一个夫人吧，她经常睡不着觉，然后呢她的丈夫很疼爱她，就去找人做了一个枕头，就是希望这个枕头能给她带来安眠吧。然后这个枕头呢是陶瓷的枕头，然后呢上面都是镂空的花纹，特别的精美， 鸳鸯枕。 对，上面有镂空的花纹，然后呢他们把这个香薰塞到这个枕头里面，通过这个镂空的地方就那个香味散发出来，然后就能让这个夫人安眠。后来呢就是夫人走了之后，这个鸳鸯枕 头 就陪葬了，所以呢大家都就不知道怎么传出来了，这个鸳鸯枕特别值钱。其实到最后故事最后也没说这个鸳鸯枕到底值多少钱。 但是大家 就听了这个传说，就都去找这个鸳鸯枕。 对，就是说应该这么去说吧，就是因为这样寻找这样的一个鸳鸯枕，所以呢众人都在寻找的过程当中出现了或者是展现了很多人生百态。 对， 嗯 嗯，其实这个鸳鸯枕在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是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 嗯、 因为我们知道铁梨花有两个儿子， 嗯， 一个是亲儿子，一个是干 四姨太， 一个是干儿子。 嗯、 然后在书里，其实这个干儿子啊，也不是四姨太生的，是同样为盗墓贼的这么一个村妇生的孩子， 嗯、 后来这个村妇因病过世了，然后铁梨花呢，因为这个村妇救过他的命嘛，然后就把这个村妇生的儿子认成了干儿子，然后他这个描写其实是没有那个电视剧里那样曲折的情节，电视剧里是说，那个四姨太把两个孩子调包了嘛， 嗯、 然后就说铁梨花的儿子是自己的儿子，然后想让自己生的这个儿子去当那个赵飞虎的义子，但其实书中是没有这个情节的，他就是，生了养了自己的儿子，然后还替这个村妇养了他的儿子，然后在书里他自己的儿子叫牛蛋，然后村妇的儿子叫栓子。而且呢，怎么说呢？这个小说其实要比电视剧要悲剧很多，因为在电视剧里，铁梨花杀的是四姨太的儿子， 嗯、 但是在书中，他其实是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儿子。 天哪，这个太悲剧了！我觉得这是严歌苓把女性人物其实按照男性的方式来写， 对，就是他虽然是写了这个铁梨花是一个。其实对他的儿子是非常好的，但是他知道自己的亲生儿子，为了这个鸳鸯枕这个财宝、 嗯， 害死了这个村妇的这个儿子之后，他心里还是十分生气的。他就想到自己刚生孩子的时候，因为这个孩子是这个赵旅长的儿子，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他曾经心里生出念头要把这个儿子杀了，他都把这个儿子带到河边了，但是他这个母性又让他放弃了这个念头，把孩子养大了，但是没想到这个孩子没有像电视剧一样说一个好母亲生了一个好儿子，他其实是一个好母亲没能生出一个好儿子。 对，这就是很多人很好奇，他的儿子叫栓子。 他儿子在书里是叫牛蛋。 嗯，牛蛋，在那个应该说在电视剧里叫栓子，是吧？就是说这个栓子他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他好像是一个非常懦弱的，贪财好权的这样一个孩子，就他不是铁梨花所性格当中的感染当中的那种，就是非常有情有义啊，英雄好汉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是让大家也很好奇哈，为什么严老师要做这样的一个设置？ 其实我觉得严老师大部分作品都有点偏悲情的这个方向去写，他可能是比较善于写这种情节的小说，所以而且这个他是想表现这个铁梨花是一个不一样的女性，他是不仅是自己这个性格上造成的这个结局，还有就是这个时代，这个军阀混战的这个时代，导致大家都去争抢这个财富嘛，就是希望这个财富能为自己带来安定的生活。但其实在书中还写了，就是当时铁梨花因为是盗墓赚了很多钱，他其实是有很多地的。但是呢，他就是。为了这个让儿子娶媳妇嘛，他没有卖这个地，他是想去找这个鸳鸯枕去赚这个钱，但是这也是他非常后悔的一件事情。他在书中也说了，就是他后来觉得还不如卖了那几亩地，他的两个儿子就都不会因为这个争抢这个财宝而死了。 铁梨花是严歌苓改编自他的父亲同样是著名作家的萧马老先生的作品。民国晋陕交界黄土坡上迎来一顶鲜红的花轿，雄踞一方的赵旅长竟然娶了个盗墓贼家的女儿做五姨太。两个月后，这个怀有赵家独子的女人奇迹般的逃离了赵家。20年后，方圆几百里的盗墓人中传颂着一个名字，铁娘娘。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掘老坟敲疙瘩的好手，他们性格迥异，却同样爱上了一个名叫凤儿的姑娘。一座被丢弃了几千年地老天荒的美人榻，引来了无数知情人的垂涎，寂静的董家镇一时间风云暗涌。而此时的赵旅长早已成了赵司令， 多年来他从未放弃过对五姨太的追杀。军阀盗墓，孤绝惨烈，儿女情长，悲欢岁月，这个故事你看得到开头却猜不到结局，到底谁才是你寻找的那个窃国大盗？其实刚刚我们所聊到的都是在这本书当中有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设置的一些人物，包括他跟电视剧的区别。那其实接下来呢要为大家朗读这一段呢，其实是其中另外一条主线，就是铁梨花内心的感情线。刚刚说到了他其实特别喜欢和他青梅竹马的柳天赐。 嗯， 后来呢哪怕他嫁给了赵旅长，他心中还是怀有对柳天赐的这种眷恋和愧疚。 嗯， 但是呢20年后他们再相逢了。再相逢的这一段呢其实也挺有戏的。先让亚辉介绍一下哈，就是后来柳天赐的命运是怎样的。 后来柳天赐是到了一个村庄上去，还是继续当教书先生，而且呢他是领养了一个就是落难的女孩当自己的女儿，他也没有告诉这个女儿是捡的。他就说你妈妈过世了，或者是就编了一个理由嘛。然后当了这个教书先生，但是他当时其实已经因为战争的原因已经双目失明了，然后而且满头白发。然后他和铁梨花相认是通过他的这个女儿凤儿，因为当时铁梨花并不知道其实他一直心爱的人跟自己住在一个村庄上。他的两个儿子都非常喜欢凤儿这个姑娘。他当时就想凤儿这个姑娘怎么这么巧就跟自己一样的名字呢。后来才在一次就是意外之中发现了这个凤儿牵着一个老先生，而这个老先生就是柳天赐。 哇，这个故事还是很巧妙的串联啊，就是说两个儿子都喜欢的这个凤儿原来就是他年轻时候的这个初恋的养的这样一个女儿哈，就是领养的这样一个女儿。 对。 嗯，对。所以接下来呢这一段是请亚辉来朗读一下啊，就讲到了20年后他们再相逢的一个片段。给你配上音乐啊。 我怕我闺女难过，从来没告诉过任何人，凤儿是我捡来的。你以为我娶了媳妇儿，生了闺女，我心里搁着你，谁还搁得进来？梨花猛地推开他，他眼睛睁得大大的，似乎能看见他正瞪着他。他猛地又抱住他，呜呜地哭起来，一边哭，一边捶打他。你这么苦自己干啥？你就是要我明白，我该着你天大的情分，叫我永生永世还不了你这情分。他又哭又闹，也不怕谁听见了。天赐不辩解，也不躲他胡乱落下的拳头。20年前他就知道，谁都别招他爱，他爱起人来野着呢，更不敢招他恨，他的恨更是野的没边儿。他渐渐安静了一些，哭还止不住。是我该你的情分，那时候我家要不那么穷，早早盖上新房，早就把你娶过门了。天赐说，一说又触到他的伤口了，他哭得又狂暴起来。他只好喃喃地对自己说，自己我就知道末了能见着你，你看这不找见了吗？你该死，他突然说，找不着我你为啥不娶个媳妇儿？你眼睛不好使，娶了媳妇儿，她不是能照应你吗？你苦熬20年，熬得没一根黑头发，又老又瞎，才来找我，让我看着心亏理短。你说什么？他寒心的声调让他冷静下来。你说我没有一根黑头发了？梨花再次抱住他，这回他一声不吭，把脸埋在他的颈窝里。天黑的时候，铁梨花从柳天赐身边起身，他真是舍不得他身上那股温温的热度，还有那股天赐气味。20年前他就跟自己的姐姐凤品说，柳天赐身上有股香气。凤品笑他说傻话，哪有男人是香的，除了烟臭就是脑油臭，再加上脚丫臭。现在他想，一个清风道骨如天赐的男人身上没乱七八糟的任何气息， 大概就是香的吧。 其实我们通过刚刚亚慧所读的这一段二十年后再相逢的片段，可以感受到铁梨花其实跟天赐的爱是很纯的、 嗯、 我觉得纯的只有仰慕和眷恋、嗯、纵然有花前月下这种海誓山盟，但是命运也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所以二十年后从分离到相遇，曾经的徐凤至已经成了如今的铁梨花，曾经青青到骨的这样一个非常孱弱的这样一个书生天赐，已经白头驼背瞎眼苍老了。嗯，我觉得天赐的爱也很真挚，有点让人心痛，所以、嗯、这两个人的相遇其实让人有一种感慨命运的不公。其实我们生活中也会遇到一些命运的捉弄，或者叫做造化弄人哈、啊。我觉得这就是杨歌苓或者说是萧马老先生他心里那种敏锐的触觉哈、啊，感觉到生命真的是有很多很多的无可奈何之处，所以呢才写下了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作品。虽然当时梨花后来在这次相遇之后又再次失踪了，但是天赐仍旧是等待着，可是还会有多少个二十年让他们相逢和相知呢？这说到的就是天赐跟铁梨花的这段爱情。但是我们其实还可以看到，就是赵元庚和张吉安他们也有一段特别的情感纠葛啊。先说说张吉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张吉安是这样一个人，他是跟赵元庚是有亲戚关系，赵元庚是 叫他表叔是吧、 嗯、表哥、嗯、 表哥 他是他的表哥、嗯、然后他们俩其实在书里这个赵元庚是一个很年轻的人、 嗯、 没有 张副官、 嗯、对对对，就是张副官和赵元庚都很年轻，都是二十来岁 啊， 对，不像电视剧里就是、 非常老的感觉， 其实 中年以后的 状态，他在开头的时候是很年轻的、 嗯、 只是过了二十多年之后才变得老了一些。 没错，说到张吉安呢，其实刚刚我们听到的一个台词，就是上半时段听到的那个台词当中叫表哥的那个人就是张吉安，他是张副官。其实因为他，所以后来铁梨花间接作用啊，他后来铁梨花就嫁给了这个叫赵旅长啊、 嗯、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间接的作用。这两个人其实反映的是一种叫做人性之间的这种层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就是他们俩其实有一种利用和被利用啊、看似是阴错阳差的这种相遇，但是处心积虑有一种安排，然后他们俩其实都爱这个铁梨花， 嗯 啊，都爱这个凤儿， 嗯， 所以但是他们之间又有着很多这个叫那种纠葛，是有一种就是利用和被利用，然后情感的纠葛。 嗯，其实在书里我觉得写的这个张吉安的这个人是比电视剧的那个人要真挚很多的、 嗯、 因为在电视剧里张吉安这个人吧，他就是其实到后期有点敷衍趋势，他还是觉得自己的这个亲戚，这个当大官的亲戚要比这一个女人要重要很多。但是在书里其实他在一开头他也有帮助这个铁梨花逃跑、 嗯、 然后他知道事情有可能败露之后就立刻辞职、 嗯、 离开了这个赵旅长。 对、 他很早就离开了。 对，但是他后来也是寻找铁梨花找了几十年。 对，他心里一直是 有这样的一个人， 真挚的眷恋着这个美丽的女人的。 其实我们可以感觉到就是在这部小说当中杨歌苓所塑造的这个人物他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对感情很真挚。 对，他们都是非常执着的人。 很纯粹很真挚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在另外一方面他们也是极度复杂的。 对。 就是人性的很多层面吧，很复杂。 对，而且这个张吉安这个人在书里后面他辞职之后其实是做了一个商人。他没有去继续当兵或者什么的，他做了一个商人，而且后来也跟这个鸳鸯枕有了纠葛吧。 我一直觉得哈，一部好的作品也好，一位伟大的作家，其实他能带给我们的不只是一段有趣的故事，更多的是通过这段故事能够唤醒我们心中的无论是那一份眷恋也好，还是那一份情怀，或者是我们对于社会和人性的更多的复杂的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作家他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使命吧，或者一个社会的责任。其实我觉得杨歌苓的小说一直都是秉承着这样的一个特色，他虽然在写一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人她身上其实包罗万象的，可以说她是集合了很多女性的特质于一身，然后为我们展现的是一个